常令人又再回望你，沾湿双眼渐红，难藏热恋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仍热痴不心起，无尽长夜温陪伴我怀念你，他方天气渐凉，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 肖慧。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呢，就是燕倩文的这一首《珍重》哈，电影《山河故人》当中的一首插曲。小城故事浓缩了几代人的生活，乡音未改，乡情未断。叶倩文的《珍重》也是贯穿了整个故事。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这一句透着几许无奈与凄凉，时间可以延续，也可以交错如织。太阳照常升起，生活依然继续，思念依旧浓厚。这就是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一段小小的温馨故事。这里是给你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在这儿等候着你的到来。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一位歌手，真的是一位才子哈，他是李荣浩。我们听听这首《不将就》。浪费美好。 李荣浩的这首《不将就》啊，是李荣浩所为《何以笙箫默》所演唱的主题歌，由李荣浩作词并演唱。香港殿堂级的作词人黄伟文与李荣浩共同来填词。李荣浩与生俱来的独特的声线，沉迷无数的耳朵。歌词中掷地有声的爱情誓言不将就，与《何以笙箫默》的深情气质一脉相承。电影《何以笙箫默》是改编自顾漫的成名作同名小说。2003年的时候呢，开始在网络当中来连载，是作者顾漫经历了2年的时间写出来的一本小说哈，讲述的就是何以琛和赵默笙两个男女主人公之间有一段年少时光的爱恋，分手7年之后又重新的相逢，牵出了一生的纠缠，是一个再经典不过的虐心爱情故事。相信很多的年轻朋友都已经看过了《何以笙箫默》哈，没有看过的各位朋友，你可以先去看看小说，然后再去感受一下这个电影。来听听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周杰伦《夜》的第7章。